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听到的是毛阿敏为电视连续剧《幸福来敲门》配唱的主题歌。这首歌呢，当年也使毛阿敏呢又一次的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《星光大道》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第一届当中杨宗纬翻唱张惠妹的歌曲《人质》。 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人只在这一刻的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，你买吗？我们都别说谎。 这是来自杨宗纬版本的《人质》，而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呢，是来自黄韵仁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，这个很特别，在歌坛当中呢有同一个曲子不同词，尤其是普通话呀、广东话呀互相翻唱的歌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将听到一首歌呢，它是跟另外一首歌呢同词但是不同曲。这首歌叫做《眼睛湿湿的》，来自彭羚的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个版本呢和另一个版本陈洁仪的《眼睛湿湿的》呢是同词不同曲。彭羚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更抒情一些，而陈洁仪的那个版本呢听起来更轻松更爵士一些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会把陈洁仪的版本拿来给你欣赏。今天先来听听彭羚的《眼睛湿湿的》。 爱与不爱，你说的一样婉转，仿佛我的痛不曾让你为难。你说结束了吧，生命如此冷淡，寂寞留给我一个人去习惯。应该如何找不到个好答案，反正这段情迟早烟消云散。我你想走了吗，表情如此伤感，

转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碗，想我太迷糊还有点走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，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有限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，你等不等就翻脸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，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，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，言语欠一笔不要太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，会反转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想我太迷糊还有点拖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，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有限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，你动不动就翻脸，我还是爱你的，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，不要在心里偷偷分析，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，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，言语欠一笔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张宇的《大女人》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张宇的著名的《雨一直下》专辑当中。张宇呢不仅唱了《大女人》，后来呢在2004年他还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《大丈夫》。《大女人》呢这个作词方面呢是来自十一郎，而《大丈夫》的作词呢则是来自林夕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，叫做《爱上了一条街》。 着梦的余味，醒来时忽然在纽约，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，街边扬起一阵阵烟，手里握着铜板一枚，轻松坐着 M 线的地下铁， 这是来自蔡依林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《爱上了一条街》，来自2000年的作品。这个感觉呢是有一点美式街头 R&B 的风格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5年老狼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恋恋风尘》当中的歌曲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美人》，配器呢蛮特别的，有点拉丁的感觉啊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方面是来自已故的音乐人高峰。 美人呀，美得了让人爱，不知你从哪里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我请你不要离开。美人呀，美得了让人爱，是梦儿把你送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别把我的心伤害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上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保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

哪怕就只有一个也感觉富有。你是真心的朋友，当初确定的出口，想说的话总是不必说。比天空辽阔，比风自由，你是我真朋友。无论多久，不需要回头，你在我背后。比春天温柔，比海宽厚，你是我真朋友。不负同乡，又难一起承受，干枯世界让我们大步走。比天空辽阔，比风自由，你是我真朋友。无论多久，不需要回头，你在我背后。春天温柔，比海宽厚，你是我真朋友。有福同享，有难一起承受，干枯世界让我们大步走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刚才这是来自郑中基的真朋友，这是来自他2000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真正的朋友呢不要多，但是真的不能够缺少，要不人生太孤单了。好，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柯以敏的断了线，这也是他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，1996年推出的专辑。这里是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也放弃我生命，说怎么爱怎么舍，却不能放不能忘记，你就潇洒的离去，留我徘徊在原地，一心痴痴的等你，在意外的向我靠近，要我忘了你也忘记我自己，输了爱情，输了红颜，也失去面对的勇气，无法挽回的决定，你却能说的婉转，一句句深深刺痛我心里。但相思却难沉淀，只怕我。 骗自己容易，但相思却难沉淀。